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的产品都可以得到7折的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在香港举办的活动。第三种就是钻石级的订户，每个月给$100的，就是支持我们$100的，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这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的优惠，还可以每年收到不少于一本由郁敏编著和亲笔签名的新书，就包埋本地和海外的邮费，直接寄到阁下的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Hello， 各位，翻嚟第100集嘅天地有正气啊！今日我有嘉宾主持阿云啦，都有即系第一代嘅天地有正气主持，都有阿辉辉啦。咁啊，我都好感謝兩位拍檔嘅，咁即係一直以嚟咧，其實你做呢個節目都幾難做嘅。我講咁多，喂，你有咩？即係我哋即係講翻啲軟性啊，講埋啲硬嘢先，因為仲有幾個 point 想講嘅。因為兩會嘅閉幕啦，仲有一個因為就大家就 focus 咗個焦點去到國安法嗰度啦。其實仲有一個好重大嘅重點，就係李克強嘅工作報告。其實裏邊咧，其實是一個我從來未見過的中共的工作報告嚟嘅。點解咧？有關於經濟的部分，就係咧今年嘅今次兩會嘅工作報告竟然破天荒係冇一個推斷個數字嘅，即係話實質個經濟增長係冇。 即係通常都會估啊， 都 係 估 係 保 落 係啦，即係幾多啦，即係大約佢哋即係好域嘅，即係講得輕輕大過。係咪輕輕大過就冇講一個好實質嘅一個保障嘅數字？咁係好大鑊嘅事嚟㗎，各位。第二樣重點就係冇量寬啊，即係個量寬比個嗰個救機叫救市嘅措施咧，比想像中少啊，亦都冇一個話大量量寬嘅一個個數走出嚟啊。當全球都講緊量寬萬億美元去量寬嘅時候，點解你唔講量寬嘅咧？第一，第二點解你唔講個經濟目標嘅咧？所以是大撚鑊嘅呢件事，即係乜嘢嘢啊？即係話你個中國嘅經濟已經腐爛到一個點啦，已經係講唔到啊！因為嗱，好簡單，你講三講四唔緊要嘅，你就算講低啲二三，係咪？你都係一個目標，係一個增長啊， 係咪？做唔到都 到時做唔到啊，人哋都殘忍到你㗎啦， 或者你做數嗰啲 咁，你年年嗰啲咩6啊7啊都係流㗎啦，係人都知係流㗎啦。但問題係你連呢個大話都講唔到嘅時候，你裏面個腐爛程度有幾腐爛？ 一個慣於講大話、講大話唔眨眼嘅人都講唔出一個咁嘅 大 話 嘅時候，你諗下嗰條友係去到一個乜撚嘢境地啊？即係佢去到我嗱，有啲人咧專係問拗錢，你知道啦。即係嗰啲有啲人去到好劣嘅時候咧，就會成日問親戚朋友拗錢，即係可唔可以借住5000蚊嚟使下先啊？2000蚊啊，即係佢越借越少噶嘛。跟住咧就借到無可再借啦，已經，因為個 credit 已經破撚曬產，你明知裏邊已經爛撚到一個點啊！係爛到爆曬，我東莞啲朋友話執撚曬咧廠已經，係咪生產鏈真係斷裂㗎？ 即係北京嘅朋友好少少，北京嗰邊嘅朋友就好少少嚇。咁、啊、但係其實裏邊嘅經濟已經係千瘡百孔㗎啦，好撚大鑊，仲要面對啲嘢仲要未嚟喎，中美貿易戰嘅後果係未嚟嘅好多， 係咪？疫情嘅後果咧？ 係疫情嘅後果加貿易戰嘅後果，其實係未嚟嘅。所以佢點估個計極都計唔撚到會點啊件事？ 嗰、那個失業率會不斷咁樣上升、 啊。係啊，所以嘛，所以佢講咧個重點就係話要保住個失業率，即係唔俾個失業率上，係、啦，就派啲即係錢啊，幫啲中小企啦，講口把口講就話點樣要幫助中小企啊，全國有九成都係中小企啊，你一群講乜嘢？但係你問題。我不理你幾多成嘅中小企，但你冇講一個總的嘅數咧，你真係證明你係好撚柒大鑊裏邊，係咪？第一，第二，你竟然冇攞錢出嚟量寬，咁你仲要唔攞錢出嚟量寬，即係咩啊？冇錢啊！第一個估計一係冇錢，第二啲錢要留嚟打仗。 嗯， 你明唔明啊？點解我會覺得咁近個熱戰啊？即係咁近係留定錢，將會應付嘅戰爭。留子彈、留錢，係咪？點會唔攞萬億出嚟輸困啫？係咪？如果你正常嘅話，係咪？咁如果你係要留錢打仗而冇留一萬億嘅，而唔攞一萬億嚟輸困，咁亦都印證咗咩？你唔夠錢啊！ 嗯，又或者你寧願留啲錢嚟打仗，你都唔攞嚟接濟下啲失業嘅人士或者中小企嘅，咁即係話你死你賤啦、啊！ 咪呢個一定㗎啦，邊個不嬲㗎啦？佢國情嚟嘅， 國情嚟嘅， 係咁所以嚟緊即係嚟緊呢樣嘢係真係比較，我覺得係亦都係一個大家值得留意嘅一啲關鍵嚟嘅。所以未來半年至到下一年，即係其實未來半年咧，好多嘢睇到㗎啦。我覺得即係我哋邁向一個咩位啊，或者即係啲嘢會點樣演進，大家一定睇到。所以你問我咧，其實咩國安法啊，咩燃點咗咩，其實我哋香港唔可以，即係我哋香港人。真的不可以自慚形偉，我哋香港人亦都唔可以自己放棄自己。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係應該要繼續有信心去，即係行落去，繼續去等啊！即係繼續去堅持堅守我哋嘅城市落去。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哋嘅城市係仲有希望。我哋啲百幾年嚟造就咗個光芒，係照耀世界。一個咁撚細咁嘅地方，係咪一個雜？即係一個屌你華洋雜處。是咪？香港人的精神是咩啊？屌你老味，我哋冇谂会死噶嘛！即屌你咁啊，我哋一定系谂到啲嘢变出嚟嘅。即系我哋系执生嘅民族嚟噶嘛？你知道，我哋民族系执生噶嘛？永远都 头脑极度灵活。 我哋头脑系世界上边数一数二人脑精鬼脑灵嘅人类嚟噶。我哋系一个族群，我哋系人脑精鬼脑灵嘅族群嚟嘅。你要记住，嗱，好多去过外国嘅朋友可以讲翻，即系网友可以知道嘅。即系你去唔同嘅国家生活过，你去到唔同嘅民族相处过，你就知噶啦。你就知㗎啦，其實就算你睇歷史又好，睇近即係近年，點解我哋可以做到我哋而家嘅成就，係因為香港人真係咁噶嘛？ 香港人嘅 IQ 咧係世界上前列㗎。 係啊，冇錯，我哋就係匯聚咗以前喺中國大陸最撚精嗰批人，又走撚曬落嚟。 適應力又特強， 適應力特強嗰班人又喺我哋佢哋嘅後代嚟㗎嘛？你明唔明啊？所以香港。即將都會係重新照耀世界，我哋就真係世界自由嘅堡壘。呢句嘢唔係我講，呢句嘢美國佬講啊，大佬！你有冇諗過美國話香港係世界自由嘅堡壘？哇！ 好似好抬舉我哋咁樣，但其實我哋係啊，我覺得 好堅啊，唔係。我哋係啊， 我哋係啊， 所以每一個香港人唔好睇小自己， 唔好睇小自己， 係啦，唔好睇小自己。所以咧，嗱，咁啊，啱啱過咗嗰個禮拜三咧，就係一個叫國歌法啦。咁啊，國歌法嘅情形就都其實大家講真，面對國安法、國歌，真係算得乜柒嘢， 包咗落去 咯。係啦，屌你老尾都已經係包咗落去噶啦，係咪？咁啊嗱，咁啊當日咧，亦都喺全港各個區咧，亦都有一啲嘅抗爭嘅活動啦。咁嚟緊亦都有遊行嘅，我知道，即係好似有人呼籲就禮拜日31號就有啲和類似好似上個禮拜咁樣嘅遊行啦。你話再講遊行示威係咪咩咧？點解今日唔講好多抗爭嘅活動咧？咁其實警暴就一定嘅啦。嗱，我想講幾點咧，有關於喺當日旺角我買模型嘅時候，即係遇到嘅睇法啦。好搞笑啊！ 嗰日咧啲Popo 咧係克制咗好多嘅，我同佢講好克制嘅，尤其是夜晚旺角嗰啲，平時我哋見到邊係路係咁嘅啫，屌大家知啦、啊，係咪經歷咗成年 水炮車真係行過，好似 水炮車真係咁嘅咋，嗰個鋭武啊，我話俾你聽，嗰架咁啊，屌你老味，俾燒咗佢，燒撚爛咗一架嘅啦，呢架唔知 都唔知啊， 李大燒咗一架嘅啦，嗰架鋭武真係鋭武嘅，屌你老母上面擺兩條 Popo 喺度。咁樣樣唔知做乜撚嘢，解放軍咁樣樣唔喐嘅喎，屌你，好似解放軍咁樣，咁嗰行過嘅咋， 好撚型佢一定覺得。 跟住咧，前線嗰啲除咗一兩個崩潰嗰啲之外咧，即係一兩個嗰啲精神壓力崩潰嗰啲弱智嗰啲，即係精神病，不過即係黑警嘅精神健康咧，我哋不斷咧都係好撚關注。 身體健康好關注而家。 黑警嘅身體健康咧，嘅中風嗰啲啊，或者咩乜撚嘢暴弊啊嘛？ 唔撚知啊，打 翻嗰度小心啲啊， 或者廁所嗰啲啊，咁啊就。 屌你咪睇住身體，保重身體啊！屌你老尾，死啊快啊！ 冇錢冇命響啊！ 係啊，唔係死啊快啊！唔好撚阻撚住嗰啲醫院嗰啲牀位嘛！屌你而家有疫情嘛，係咪啊？即係啲態度好撚好喎，嗌咪咧安排好曬喎，全部係女人嚟喎，即係講埋啲嘢咧，每次落場都有傳媒聯絡隊啦，前面 多咗好多添，係 啦，多咗好多傳媒聯絡隊，藍背心嗰啲係咪 ？P P R B 嗰啲 係啦，屌你老尾！奇曬咩咧？佢我覺得呢個 order 解唔係鄧炳強落噶啦，呢、這個 order 係我覺得再強力部門落嘅，即係話嗱畫面唔好咁難睇。呢、幾日咧，我哋搞呢個國安法嘅咩個畫面唔好咁暴力，唔好咁難睇，係咪克制啲？ 冇見咁多血。 之後我哋慢慢玩，屌你老母玩死佢都得 好正常 啊！係呢幾日大家忍下。 喺早幾日有一個叫做唔知咩咩總之 anyway 啦，公安大陸公安部嗰個趙克志公安部長，佢自己都喺度，我唔知佢係鬼怕後尾枕定係專登講嘅，就話今後將會全力指導支持香港警隊。止暴制亂，其實言下之意就係話，本來呢、這個即係香港警隊已經係公安部控制住你嘅啦。其實， 喂，哦啊，呢、這個真係鬼拍尾枕喎。 係啊， 哦呢、這個係哦睇到 啦， 係啦，公安部長趙克志咧。就在黨委擴大會議上面更加透露，今後將全力指導支持香港警隊止暴制亂。 指導啊！ 咁你冇人污名化一國兩制啊？ 冇人污名化你啦， 係咪？ 唔係其實再 警隊啊，我哋香港內部事務嚟噶嘛，大佬啊，基本法寫得到明啊嘛，憲法寫得到明啊嘛，屌你個閪，使撚你公安部長指導啊？咁你公安部長原來有權指導嘅，咁大家咪知咩事咯？ 再睇多一樣嘢仲好笑嘅就係、是，即係頭先應該頭先講埋嘅，你林鄭最近。淨係喺度玩下登報紙啊，玩下落街站簽名咁呢啲咁嘅小家子嘢、無聊嘢。鄧炳強反而調翻轉啦，我哋警務處長鄧炳強反而係受央視專訪，受鳳凰衛視專訪，人哋寧願問個警務處長都唔問你嗰林鄭啊。你即係其實所以貫徹翻我之前所講，根本而家就係行緊一個 架構空 係啦， 鄧特首 係咁啊 ，PK 等係特首嚟㗎啦。咁鄧炳強指警方咧。就會同其他部門溝通，確保法例準確實施以及維護國安啊！咁樣真係好撚犀利啊！ 好撚犀利， 好撚犀利， 好撚犀利。 咁啊即係你話未來嗰日真係好克制啦。咁啊嗰日，但係雖則話克制啫，但係都拉咗360多人。咁啊，亦都有當 大部分都係上日。日間嘅時候嗰陣， 阿波子強，阿波子強都成就獲得啊！即係點咩胡椒球啊，大佬 係嘛？ 係啊，胡椒球啊！原來好撚好撚攻鼻啊！波子強話翻俾我聽，好撚大單嘅，屌你老味！原來我以為嗰日雙重，我以為嗰日波子強雙重成就獲得嘅，因為咧喺山東街彌敦道交界咧就有高空雜物嘅。就有人掟咗支水落嚟嘅膠樽嚟嘅，咁啊即係個打開蓋啦，當然係，屌你諗就錢到我，屌你咩一手都係嘅，屌你諗咩嚇撚死我，以為老強我就屌你摸撚炒粉啦，屌你咩暖暖地 OK 啊，咁樣發覺我再炒下，我睇下個樽嘢應該係料嚟嘅啫，料嚟嘅啫，啊咁啊即係應該就唔係咩嘅，唔係強水，咁啊即係冇乜事啊，咁我以為第二即係雙重成就獲得，我以為中撚埋嗰個胡椒球即係埋身，因為喺個混亂裏邊就啪啪啪啪啪咁打撚咗十幾槍。胡椒球向住人群噶嘛，一景係向住人群，但係其實而家我講呢啲咧，都唔覺得係一回事，係即係雖然成日話網上面講話唔好慣啊，唔好慣啊咁樣，咁啊，但係我又覺得而家我哋就係考驗我哋香港人嘅堅持嘅精神，即係我再講一次，大家無論喺乜撚嘢崗位。乜撚嘢時間都要堅持自己係一個香港人，堅持我哋嘅抗爭，堅持我哋爭取自由嘅決心。呢樣嘢你 如果你自己都唔爭氣，人哋幫唔到你嘅。呢句我成日講嘅呢排，係咪？即係要人哋幫你，你都要先自己爭氣。即係呢個好緊要嘅，我覺得係。係啊，即係你話俾人聽，呢個城市我哋啲人係有決心，你殺我哋唔曬就好咧。除非你屌你媽坑曬我哋300萬人， 一個原子彈炸落嚟， 炸落嚟，或者全部都拉入嚟集中營，喺啲新疆教育營 嗰度， 係咁你咪嚟咯，係咪？即係如果 if this is the case， 咁我哋邊有辦法啫？ 時代選擇咗，冇計啊！ 係啊，咁所以咁你咁而家就即係要講少少啊，關於搞新界東踢球的事情，我現在就在我自己的節目100集正式向大家宣布，就我即將就會組足球隊就參與這個接下來在9月份進行的新界東足球聯賽的正式宣布呢，我是會無論任何東西，除非被 DQ 啦，他不讓我踢啦，我都會組隊參與這一場的9月這一場9月6號進行的這一場賽事的。係啦，咁而家咧，係啦，咁我就會暫時個名單咧就得我一個嘅啫，嚇，咁我亦都咧係會組一隊波，呢隊波咧叫全民參政，咁其實我件 T 恤係有嘅。呢件系 T 恤嚟嘅，原來幾得意喎！原來我遮住咗，我特登唔露出嚟喎！原來 你喺你一邊度啊？ 好露，咦？唔係係咁樣，嘟嘟嘟嘟嘟咁樣，係啦。咁呢件咧唔係呢邊啊？咁啊嗱，呢件咧就係係咦？睇下先，影唔影到咧 ？OK。係啦，咁我就呢隊波咧叫全民參政，其實係一個乜嘢嘅理念咧？我而家正式即係公開地同即係 My Radio 嘅聽眾或者係我嘅聽眾講啦。咁呢一個係咩嘅理念咧？就係全民一齊參政，你唔係選緊我啊，你係選緊你自己啊！你唔好以為投咗張票交咗即係交咗嗰個叫贖罪券咧，就叫完成啦。你係一齊所有嚟自大眾、嚟自市民、大眾嘅人一齊去參與呢件事。監察呢一個人去踢波，亦都監察住呢一班咁樣嘅足總、足委、足協係點撚樣做嘢嘅。成件事就會有一個討論嘅平台，我即將會開一個 Facebook 嘅平台先啦。首先係 Facebook 嘅平台啦，就會俾大家去一齊去參與呢件事，甚至嚟緊制定所有嘅踢波嘅政綱咧，即係點樣對波點樣搞咧，都係俾大家去自由去討論嘅，即係大家去講嘅。咁啊都將來喺將來啦，喺真係踢波嘅時候，即係或者係咁好彩俾我踢到入去決賽周嘅時候咧。如果我踢到入去呢個決賽周嘅時候咧，即係決賽周真係入咗個大家知道咩啦？ 入咗 qualifier 咁樣啦， 係啦，或者入咗去啦嚇，真係入咗去嘅時候咧，我係會每一日都會同大家交代我嗰一日係做過啲咩嘅。例如我聽日要請假唔得，喂我都會自拍半個鐘好，十五分鐘好，交代喂。今日屌你老母建制隊波嗰班柒頭咧，屌你老味！佢冇撚開會啊，佢喺度睇鹹書啊，屌你老味！今日咧就我哋傾嗰啲垃圾嗰啲議案咧，就真係好撚垃圾嘅。嗱，所有 paper 咧就喺度啦，我鋪出嚟，你自己温啦啊！咁咧我就有我嘅立場嘅，咁你嘅立場你自己表述啦，表述完咧就我就會將你嘅立場加埋我自己嘅立場，就屌你老母攞去屌你咪屌鳩嗰班咁嘅建制嗰啲波噶啦嚇，即係屌鳩佢啦，即係炮轟佢啦，係啦，即係呢個係實際嘅操作，呢個係全民參政實際嘅操作。咁但係你話咁你問我啦，你會問翻我喂第二樣嘢，你會問我啦。咁而家嗰個仲未講完，即係例如我就甚至無請假，喂唔得，我聽日我仔畢業啊，大佬，即係我聽日仔畢業禮，我今日同所有個選民所有個球員觀眾就請假，咁啊，即係我都會同大家交代嘅，即係一個極透明，希望用一個極透明嘅形式去大家一齊去做呢件事嘅，大家一齊去參與呢件事嘅。咁點解會有呢個理念咧？好簡單嘅啫，我就係見到修例運動以行啦，年輕人佢哋係付出佢哋即付出咗佢哋嘅前途，付出咗甚至佢生命，去為咗我哋嘅城市去捍衞我哋城市嘅自由。咁我哋啲中坑可以做得啲咩啫？我即係好多時我喺發夢夢遊，我同波子強去到夢遊，去到最前線嘅時候，嗰種心痛。例如我舉例，我都講過嘅喺呢個節目，例如我講緊喺中大嘅時候。即係見到流血嘅小朋友，見到好多佢哋前赴後繼咁去為我哋呢個城市去做咁多嘅嘢，但係我哋可以做得啲乜嘢？我哋啲咁樣嘅死剩把口嘅死中坑可以做得啲乜嘢？ 我哋咪就係用我哋自己嘅能力咯。我覺得自己嘅能力咧，能夠幫到大家將呢一團火，將呢一團嚟自每一個市民嘅即係火，走去燒鳩翻撚樣。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所以成個概念咧，即係成個我哋嘅嗱，而家去到一個乜嘢嘅想法咧，就係、是。咁你會第二個問題問啦，喂，議會有咩用啫？唔係即係球場而家仲有咩用啫？球場搞嚟做乜撚嘢啫？你踢乜撚嘢波？ 足總 足協足鬼，全部都係佢啲人啦。 咁你踢入去有咩意義咧？ 踢有咩意義咧？係咪？我話俾大家聽，嗱，除咗係講嗰啲戇鳩嗰啲 line 就話寸土必爭之外，即係我覺得未來全香港人喺每一個崗位嘅抗爭係包括埋球場。包括埋經濟，包括係所有教，甚至阿雲嘅教育，甚至係藝術文化，係全方位嘅反抗，全方位嘅抗暴。我哋係抗暴最前線，對抗嘅係地球最邪惡嘅暴政。我哋係要全方位抗暴先得。即係所以你問我入去，除咗係咩入去，我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攬炒。入到呢個球場。得一個目的就係、是、同你攬炒，就係、是、攬炒，就係、是、我要真攬炒，係咪？我要真攬炒，我全部議案我同你攬炒，我全部嘢同你玩攬炒，攬炒到你要回應我哋屌你老母個市民嘅訴求為止 ，at all cost。你中意 應咗先咯， 係啊，你中意即係我係唔會怕你 DQ 我，最好即係我估計啦嚇，我咁樣講係咪？即係閘都入唔到嘅。咁但係唔諗得咁多噶啦，你夠唔夠膽講啊？其他啲同所謂同路人，你夠唔夠膽講啊？你泛民有冇應承過入去攬炒啊？你有冇應承過入去屌你老媽拉停個議案咧？你而家仲日日喺度屌你老媽喺度思維掃餐啊，林家產！ 今日先至過咗個海洋公園， 今日先過咗54億啊！屌你老母，講嘢！屌你老母，邊個投棄權票啊？得兩票棄權咋？屌你老母，咩叫棄權啊？乜撚嘢叫棄權啊？屌你老母！反對你就反對，贊成你就贊成，你冚撚棄權啫，係咪？咁好啦，咁跟住落嚟到嗰個問題就係、是到底參唔參加初選？咁我而家即係選拔地區選拔，參唔參加地區選拔賽？ 外圍賽 係咪外圍 季前賽？ 係啦，季前賽選拔區嗰啲叫 qualifier 係 啊， 係啦，咁地區 qualifier 咁啊亦都我好含淚地即係其實好難，即係好難 決定 㗎，好、 這個、 難嘅。阿輝輝都聽過嘅，即係其實我 struggle 咗好耐，我真係諗嘅。我真係 struggle 嘅，即係雖然表面上我就丟你，但係你要諗好多政治嘅考慮嘅時候咧，個人就好 struggle 嘅。咁我而家都可以正式同大家講，我係唔會參與呢一個所謂嘅地區選拔賽，即係呢個地區新界東地區選拔咧，我係唔會參加嘅。因為點解咧？好簡單，呢個係一個含淚嘅決定嚟嘅。我想同大家講，即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大仔12歲，佢開始理解嗰啲嘢啦，即係佢知道啦嘛，即係理解嗰啲嘢。佢突然間問我：你會唔會參加選拔賽啊？你有冇參加初選啊？咁即係我啫喎，跟住我應該唔會咯。點解你唔會啊？你唔係泛民咩？點解你唔參加初選啊？我即係呆撚咗。跟住我答佢好簡單。我每一個人生嚟天生，你相信民主嘅話，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選舉權同被選舉權。票唔係喺你手嘅，票係喺每一個人民嘅手裏邊。佢哋有獨立思考，應該理論上啊，佢哋有獨立思考可以自己決定。而初選係咩啊？就係你篩選嘅機制嚟嘅。是一個篩選的機制，你只能夠是有資源、有知名度 的人士或者是政黨可以，即是可以有比較大的勝算，係咪？一般我哋啲即普羅大眾，我哋啲代表普羅大眾，從本身就是一個普羅大眾的人，是冇辦法的喺嗰、那個，即係喺冇辦法的，係咪？第二就個制度根本就不公道，即係第二就個制度根本就係唔公道啊嘛。係咪？第三，你話我係咪真係同你同路？唔好美化咗同路先。 首先大家的路向的想法都不同，是不是？基本的想法 在球場裏面想做的事都不同，是不是？例如如果你各大黨應承我的，原來入去是真的大家玩攬炒，是屌你同個政權抗爭到底的，是同呢個足總足協足委抗爭到底的，嚇，無論用任何方法的，唔緊要，咁我就啱啦，咁啊咁先係同路啦，咁就同路啦。全世界的所有初選，即係所有嘅初選，都是因為佢係同一個黨嚟噶嘛，同一個黨 share 同一個理念同價值。 美國 民主黨、 總統選舉、 共和黨，係咪？即係你哋係自己人嚟噶嘛，根本係咁。咁嗱，我贊成嗰啲政黨係應該初選嘅，係嘛？咁但係我哋唔係噶嘛，其實即係大家嘅政治理念係好唔同嘅，係咪？即係好簡單，我同另一啲球員黃碧 X 咁樣，即係根本都唔同嘅人，即係我同楊岳 X 根本都唔即係大家嘅手法、思想、想要嘅，跟完全係唔撚同嘅，南轅北轍。咁我點同你話咩？說服我自己，我同你一齊俾人揀咧？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即係我係說服唔到自己，係所謂嘅初地區選拔，係嗰你一定要逼你投嗰一堆人啊！你明唔明？而嗰堆人根本係唔同噶嘛，咁你點樣叫 as a whole 咧？即係呢個我點都說服唔到自己啊！即係我唔係自圓其説，好多嚟自泛民足球會嘅朋友，真係噶，好多泛民足球會嘅朋友同我講。就話不如唔好啦，你都係參加地區選拔啦。你一唔地區選拔咧，就一定係俾人哋話你係熱狗噶啦。即係佢個措辭就係話，而家只有熱狗先唔參加初選嘅咋。你想玩你參加啦。即係佢其實苦口婆心嘅，我啲老友嚟嘅，大家知道我同泛民其實都有偈傾嘅，即係我同佢哋好多人都好熟嘅，即係甚至現任嘅立法會議員都好熟嘅。咁但係我真係。說服不到自己，我都好想即係攞一個 Q 乜咁，大家即係就算啊輸咗仲好啦，即係我參加仲好啦，係咪先？我輸咗哦，就提早慳翻啲錢啦，係咪？即係唔使使咁多錢啦，唔使搞咁多嘢啦，係咪？咁但係我係基於以上即係幾個原則嘅時候，我說服唔到我自己，真係我真係說服唔到我自己。咁所以亦都我一路都係唔係話否定大台嘅咩？舊年行到而家呢幾年。2014、2016係咪？2020，我哋唔係話否定大台嘅咩？咁點解而家又要跟翻大台嘅 game rules 嚟玩？點解你又有翻個大台喺度？我呢個咪跟翻你一集咁樣啊？又即係呢個我呢、這個先係好重要，即係對我嚟講係好大嘅 impact。即係我都好想你問我，我梗係想要得我先至係做呢件去參與呢個足球會啦，我先開呢個足球會去參與呢件事啦，係咪？咁但係。我真係話明咗否定大台，咁點解而家係冇大台嘅運動嚟嘅？咁點解你又逼我係大台？我有獨立思考，我唔想，我都想揀我嘅人係獨立思考，所以我有一個獨立思考嘅選擇俾人揀啊嘛，咁樣先至係啊嘛，你哋有票你自己揀，咁自己嘅人唔係應該自己揀嘅咩？ 咪就係咯， 係咩？你唔好同我講話咩35咩加啦，你而家35加有咩用啊？你問我，即係你問我而家35加有咩用？35個黃碧雲有咩用？ 我當你60個位都是他現在立法是可以直接咁樣寫落基本法度，冇用噶啦，咪就 係咯。係啊，即係亦都有人講啦，咁啊，阿東，其實你只要簡單解釋，我直接交俾係咯，即係我係 其實最簡單， 我直接交俾選民決定啫，即係直接交俾球迷決定。你自己諗，咁所以即係基於種種嘅理由啦，咁啊，我希望有機會可以解釋多啲啦嚇。咁所以嚟緊嘅新九月份啊舉行嘅新界東全港足球聯賽新界東賽區咧，我係會即係積極考慮組軍參加呢一場角逐嘅。咁而咧，我哋其實個競選辦公室咧，唔係個足球嗰、那個叫咩 球會辦公室， 球會係啦，我哋嘅球會咧其實已經成立咗噶啦，即係我哋球會個核心。球會的核心個辦公室，啱啱其實我頭先先開完會，咁我哋球會董事局啦嚇，叫球會董事局咧，其實已經係成立咗噶啦。咁啊，裏邊有咩人咧？咁啊，即係可以披露下俾大家聽嘅。咁啊，即係我盡量咩啦。咁我嘅競選經理咧，即係已經唔係我球會經理， 我球會經理已經係定咗啦，就係、是、馬如新先生嘅，即係以前幫過鬱敏選啊，幫過長毛選咁樣噶啦嚇，亦都幫過天琪嘅。咁佢就係、是馬如新咧，就會係我嘅競選拍檔嚟，即係經理啦嚇。咁球會經理嚇，球會經理啦。咁另外亦都錢偉樂會幫我啦。咁亦都好多我唔講得嗰啲人啦嚇，有啲人我係唔講得嘅。即係不過我只能夠講佢個朵啦。塔哥係會幫我嘅。咁啊，即係你明啊明啦。塔哥係會係我參謀部總長嚟嘅，即係總參謀嚟嘅。咁亦都有香港一個好知名嘅廣告人啦。佢會幫我啦，佢粗口仔啦，即係佢係一間香港本地廣告公司嘅老闆啦。咁亦都會有一啲之前同我搞廣告罷工、廣告界罷工嘅一啲廣告公民嘅兄弟姊妹會落水幫手啦。咁亦都而家就阿啤利哥啦，都會即係幫幫拖啦。咁啤利哥即係咁我都繼續係尋求更多人嘅支持嘅。咁我亦都關於踢波嘅事咧，我亦都即係同黃毓民先生交代過嘅。咁呢個決定咧，完全400%都係我自己嘅決定嚟嘅，同黃毓民先生係冇關嘅。不過我有同黃毓民先生去傾過呢件事嘅，咁佢都係唔反對我出嚟踢波嘅。咁佢冇反對我出嚟踢波，至於佢會唔會點樣幫助我咧？咁呢個係後話嚟嘅，係啦。咁因為呢個係第二啲事情，咁啊唔關我嘅搞踢波嘅事。咁而家係咩咧？而家咧就係希望所有嘅支持我嘅朋友咧，大家嚟啦，就要做義工啊！大家要報名做義工啊！咁我電話96798719 96798719 96798719。咁而家已經開始招募義工啦。咁我哋喺6月19號，咁我會遲啲會正式出鋪嘅。咁啊，6月19號，我哋希望咧就可以有一個叫做晚飯加網聚啦，好冇？即係網聚。呢個網聚咧，除咗天地有正氣嘅網聚啦，亦都會係一個啤梨晚報都可能會搞埋一齊嘅，即係一個網聚。咁啊，大家嗰晚一定係有飲有食。嚇、有歌聽，全晚有歌聽，咁啊有現場表演，咁啊即係大家亦都係一個籌款啊，亦都係大家好多唔同類型嘅義工可能互相認識一下，咁有興趣參加嘅朋友咧，就可以即係 PM 我啦，或者係WhatsApp 我，咁我就將你呢個轉介俾我哋噶。仲有係另外一位就係阿子明，咁啊子明亦都會幫我嘅。咁阿子明哥即係上次陳燕霖嗰個案件嗰、那個上嚟講嗰位手足啦。咁其實佢係之前另外啲政黨嘅全職。嘅職員嚟嘅，咁佢對於物流啊，對於所有街站嘅處理啊、物資啊嗰啲，全部都好有經驗㗎啦，哇！好驚啊，冇來電顯示啊，即刻打嚟啊，國安打俾我啦，真係啊，嗱，冇來電顯示啊， 顯示啊 我聽下邊個先，喂，喂。啊喂啊，即刻收線啦！ 好明顯啦，協咗你啊，試下你係咪 live 啊 ？live 啊，係啊！ 屌，以為你錄定嘅，個人其實喺美國噶啦，走撚咗噶啦。 電話我唔會聽嘅，咁啊，即係電話我係唔會聽嘅。咁啊，WhatsApp 我啦，咁即係啊，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嗱，亦都喺呢度喺普羅呢度咧，咁我未其實未同台長講啊，咁我會擺個捐款箱喺度嘅，大家有興趣捐款咧，都可能都可以上嚟直接捐落去個捐款箱嗰度啦。咁遲啲。等我開埋個户口咧，咁啊嗰個捐款嘅程序咧，就即係我都希望大家支持我嘅。我係由零開始成件事，冇背景、冇後台、冇大台、冇組織，純粹係一個黐線仔叫姚冠東走出嚟話要踢波嘅啫，係個人名義。嚇！我老豆就成日自誇係白手興家，咁我諗下，咦，白手興黨得唔得嘅咧？咁我唔知。咁啊，我希望各位我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我做呢件事，即係唔係我淨係我去做，但係大家去做呢件事。咁啊仲有咩要講咧？係啦，即係6月19號啦，大家先 mark 一 mark 個日子先。咁我即係會遲啲下個禮拜就會有更多嘅文宣，就去講我嘅理念啊，去講希望邀請大家一齊嚟參與呢件事，好玩噶，新界好多地方好好玩噶，即係無論係呢、這個西貢啦、將軍澳啦、上水啦、粉嶺啦、沙田啦、大圍啦、大埔啦，即係好多地方好好玩噶，佢係新西嘅，搞唔掂， 我新西嘅， 不過我知阿雲都幫我噶嘛，即係你都會幫下手噶， 哦，好難幫你嘅喎，你新東。 唔係，咁你 幫我諗下嘢得唔得啊？幫我炸下台得唔得啊？嚟食飯得唔得啊？ 有時間就嚟啊！ 啊屌，你幾驚係嘛？咁咁唔係冼振東咯，冼振東落水幫我啊嘛，大佬幫係啊，冼振東而家幫我叫佢幫我諗個街頭劇。即係喺啲站嗰度演㗎啦， 好啊， 係咪好玩先？ 好， 叫你演街頭劇做唔做先？幫我演演一兩出， 睇下得唔得閒先啦。 叫你扮我得唔得先？我知道你忙嘅， 係啊。 咁啊，所以咧就誒咁啊，最後都聽一個電話先，因為我約咗人傾嘢咁啊，所以誒、聽一個電話啦，張小姐，我張小姐好精彩嘅打親嚟都，係啦，而家打緊俾佢啦。咁啊，係啦，好多我明啦，喺國安法嘅情形底下咧，要再搞呢踢波咧，其實係好艱辛、好艱辛嘅事。係、喂，張小姐 ，Hello，Hello， 張小姐， 喂， 你好啊，張小姐， 主持好， 你好啊，今日想分享啲咩啊？ 係、啊、我上次叫阿邦叔幫我哋幫我焗死林鄭嗰個聽眾啊。 我梗係知啦，你我就話一定要接你個電話啊。 係，我想問咧，其實你哋點？你哋明唔明白點解中國大陸要咁快實施一國一制？ 你講啊！ 因為佢喉住香港嗰啲錢啊！ 係係， 如果一國一制，佢就唔再，佢亦都唔再需要搞咩大亞大亞灣工程啊，呢度嗰度，佢直情就攞曬我哋庫房啲錢啊！你明唔明啊？因為佢攞我哋個政府一定係會俾佢嘅，佢到時佢理得你香港啫，你哋咪走咯，係咪啊？咁佢如果佢一國一制，你哋外國唔出得聲噶啦嘛， 嗯， 係咪啊？ 係啊， 因為香港係非常之有錢嘅個庫房。 誒，我頭先係講漏咗呢一點啊，張小姐，其實我都想講嘅。 係啊，嗱我 係啊，因為佢我咪講， 所以我就知你漏咗講呢點，所以我即刻打電話嚟啦。 係啊，我講阿李一強咪嗰個工作報告嘅，咪冇錢嘅，我咪頭先話佢。係 啊。 係啊，所以咧個時機點解要喺而家申請呢？即係搞呢件事咧，其實就係攞埋香港啲子彈。所以就係咁樣咯，我覺得係 啊，你哋咪走咯，你哋咪走咯，佢最主要攞曬你哋啲錢，你哋明白？ 明啊，我都覺得係㗎。 一樣嘢係啊，仲有一樣嘢，你知唔知而家最驚嘅唔係我哋啊，係啲有錢佬同埋啲藍絲嘅有錢佬啊，我哋驚 啦，一定啦， 係 嗰啲所謂收定期嗰啲咁嘅撚樣啊，佢驚到。仲有我問你啊，大樓而家驚唔驚啊？阿東，我問你， 大樓不嬲都驚噶啦，去澳門有 case 噶嘛？佢嗰陣時反送中佢都驚噶啦， 記咗成年啦佢。 係啊，不過佢啲咁有錢咧，佢有私人飛機又剩咧，佢要走一個鐘內走到噶啦佢。佢使乜驚啫佢？ 咁啊係。 啊，佢哋嗰啲有錢人， 但係你啲有錢佬，你淨係睇下李嘉誠幾慘先得㗎，直情根本行出嚟嗰四大發展商，佢擁個仔出嚟講嘢，根本就挟持咗你啦，逼你講。你講又死，唔講又死。 咪所以呢件嘢， 今年而家係鬥，佢根本而家係鬥地主啦，開始。 係，係咪啊？國策嚟㗎啦，呢個已經係，我覺得咁即係透過呢一樣嘢咧，香港呢一個事，我哋呢個七百萬人嘅東方之珠咧，就係擺咗喺兩個大國中間嘅大戰裏邊噶啦。我哋已經係正式上台，成為咗籌碼，仲要係藍色嘅籌碼，大額嘅我哋呢個籌碼都算係，即係咁咯，係一個係張牌嚟嘅。咁好多人就會話，好多五毛會話：屌人哋研究過曬你啦，屌你香港廢啦，冇撚用啦，你咪墮咯，你咪嚟咯。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先下手為強啊，我碾撚死你先啊！即係呢個。我上一集都講過，即係其實係咁啦嘛，係咁啫嘛，你咪嚟咯，你想搞香港啊嘛，你要香港牌啊嘛，我而家攣死佢先，就咁啫嘛。 嗯， 係啊，所以我哋更加唔可以放棄咯。 而家美國嗰張名單啊，你睇到劉淑儀嗰啲人講嘢，你已經係開始驚噶啦，你明唔明？因為佢口硬啫嘛。 係。 如果你制裁佢哋嗰啲高官啊、啲仔女啊，全部翻翻嚟啊，大陸同香港啊， 唔係我 覺 得，我覺得最大 敵啊。 係，我覺得最大嘅亮點，我覺得最大嘅亮點就係驅逐留學生，最大嘅亮點，驅逐中國留學生非常好。 侵侵已經寫咗驅逐5000個有解放軍背景嘅大學嘅留學生啦，喺美國嘅留學生啦，唔俾佢哋取消佢哋讀書嘅資格啦。係啊， 係㗎。係 啊，所以而家嚇。你做人父母，你最緊要係咩？你揾咁多錢做乜嘢？都係為啲仔女啫嘛。如果啲仔女就因為好似即係。如果啲仔女因為你個老豆個名落咗去嘅，要翻翻嚟香港或者翻翻嚟香個大陸嘅，你話佢哋會點啊？係嘛？好似個教育局長嗰個撲街， 快啲叫佢個仔澳洲翻嚟啦！咁中意外國係咪啊？話 翻嚟㗎啦，嗰啲係啊，嗰啲冇得冇得搞㗎啦，要翻嚟㗎啦。啊，最好黐奪埋林鄭一家嗰、那個。 係啊，其實咧，其實咧，我咧就係喺香住喺澳門嘅香港人嚟嘅、嗯。我話埋俾你聽，澳門而家嘅環境， 嗯、 澳門而家環境就三個字：死到直。 嗯。嗯， 澳門 係 單一產業嚟嘅，佢得賭業嘅啫，而家賭業冇啦，我哋而家完全係唔掂。仲有咧珠海啊，嗱，仲有一樣嘢，香港除咗係影響香港同埋澳門之外，仲係影響深圳同埋珠海嘅，你知唔知啊？你得閒上網睇下啦、 嗯， 全部廣州、深圳、珠海嗰啲商業城啊，嗰啲步行街啊，全部冇曬噶啦，全部放盤噶啦，所以其實大陸嘅經濟係非常之差嘅，所以你今日講得啱啊！李克強完全唔敢講今年補幾多少補幾多少、 嗯、係啊，所以佢其實冇錢啊，即係我睇到佢，所以咧，我係同意。 你而家投住香港咯。 係啊，我係同意佢立埋嗱，我講俾你聽咩啊，張小姐，仲有一樣嘢嘅，咁佢立咗香港啲錢。就會係似乜嘢咧？似一啲咧根本係已經冇辦法翻生嘅生意，你泵水落去，你咪救得一時係救唔撚到一世㗎。 海洋公園已經 有例子，即係好似海洋公園咁，你不斷蝕，咁屌你咯，你又泵落去咧，你係冇辦法令佢起死回生㗎。你唔變就冇辦法起死回生。而家你仲要面對疫情嘅索償，面對呢個中美貿易戰嘅影響，你仲邊有得打啫？係咪？我今次我當有萬億俾撚曬你啦。你就即係香港一個紅二白，你立曬我哋一萬億去打啦，你好撚快搣撚曬嘅咋，一萬億幾撚快先得搞佢哋？ 一個月都唔使， 係咪頂得幾多個月咧？所以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係攬炒嘅，所以呢個成個局就係北京攬炒香港啫嘛。 其實攬炒係對我哋嚟講，我哋係開心嘅，你知唔知啊？我哋而家唔可以退嘅，我哋而家係求人得人。而家大陸啊，佢玩大咗啦，你明唔明啊？佢吸手嗰個係綠仔嚟嘅咋，佢喺度扮係。是傾啊！你知唔知啊？唔好講佢家 私底， 佢佢扮家，係啊！佢煙屎四邊，佢就扮煙屎三邊，你知唔知啊？ 係。 喂，根本佢而家 喂，咁你哋嘅廿三條咧？喂，喺澳門生活咧，啲廿三條係點樣啊？即係其實都冇乜人係講嗰啲政治嘅嘢㗎啦。 澳門咧，澳門政府啲人好得意嘅，唔講政治嘅，同埋咧有80%都係藍絲嚟嘅，所以咧我哋係唔講嘅。 係都知嘅。 因為佢哋覺得政府俾到錢就好，但係你香港政府如果俾到錢，我哋都唔出聲啦。你睇下佢10,000元啦，打仗啊都未有得派啊。 好慘啊！仲未唔知幾時派啊？ 係。喂，我 政府係 OK 啊嘛。 喂，我今晚喂今晚夜咧就係喂， 你講。 啊，張小姐啊，夜咧就係啊，下個禮拜再打上嚟啦，不如。好 我祝你成功。 好啊，多謝你。 你個 operator 下個禮拜打俾我。 多謝你。好。 我個禮拜都聽你哋節目嘅。 多謝張小姐，多謝你支持。好，早唞啦。咁啊，係咯，希望有個阿張小姐有個 nice weekend 啦。咁啊，我知道楊威你都打咗嚟係嘛？楊威你，因為而家搭四啦。威你哥，喂，有咩你？你陣間打俾我同我講好過啦。咁啊，楊威，你因為唔好意思，因為我今日真係其實我仲之後要同人傾嘢咁，所以今日就真係亦都阿雲冇車翻屋企咯。 冇車翻屋企啦，要搭的啊。 嗯， 同埋好急尿啊 ！Sorry， 咁啊，唔好意思啊。咁啊，今晚咧即系多謝曬阿雲啦， 唔好客氣， 多謝曬亦都多謝曬所有網友支持《天地有正氣》呢個節目嘅所有人啦。今日我哋100集就都做得，即系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喺呢個國安法底下都繼續有呢、這個呢啲節目聽啦。即系喺我被捕之前，我應承大家。即係除了踢球那些不要計算我答應大家我做這個節目做到被捕或者做到台長說算了你都是走了例子即係做到台長或者鬱敏炒鳩我、 嗯、 是不是如果不是我有一天發聲我都不敢怕直至到我被國安拉為止就是這麼多好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